们北京大兴区的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哈，其实大兴近几年是作为咱们北京发展特别快的一个区哈，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同时呢也孕育孵化出了很多哈优秀的咱们体育文化的创业公司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两家哈非常有代表性的目前植根于咱们大兴区的体育文化公司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在大兴创业的这些故事。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大家同样还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观看啊，分别是在新浪直播间、新浪微博来搜索北京广播，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来搜索 RBC 北京电台啊。同样，大家也可以登录我们听听 FM 的直播间哈，跟我们来进行互动。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哈。他们分别是来自于红松果运动中心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哈戴倩哈，欢迎戴总的做客。 大家好，我是戴倩，我来自红松果运动中心。 欢迎戴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另外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于德安汽车运动公园哈，分别是中国的著名拉力赛车手哈，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教官陈德安啊，欢迎陈总来做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车手陈德安。 另外一位同样是来自于德安汽车的嘉宾哈，是赛车手德安猛跑俱乐部的负责人顾玉坤哈，欢迎顾总。 好，大家好，我是顾玉坤。 欢迎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今天见到陈总，还想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陈总是来做过一次客哈，大概是在两三年前哈，当时也是回顾了自己哈，很传奇的一段，从这个最开始的汽车相关的工作，然后来一直到这个车手啊，现在一直到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哈，包括这个运营者、经营者的这样经营管理的这样一个角色，分享了这个运动的整个的哈走过来的这一路的历程。当然听完之后啊，其实我就想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能够孵化出啊咱们这个德安汽车运动公园。因为跟陈总那个做过完节目之后啊，我还专门去了解了一下，还跟很多啊也是做汽车媒体的朋友问了一下，就说陈老师、陈总去哪儿做节目了呢啊。当然我还去专门看了很多咱们这个德安汽车运动公园的这个资料哈，我觉得能够做起来这么大的一个盘子啊，确实非常不容易。再有呢，我觉得其实植根于大兴啊，也是得到一个非常良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啊。所以开始也想请问一下两位啊，先问一下陈总这边，当时是落户的时候就怎么就把我们这块地儿选到了大兴去落户？ 首先呢，我觉得大家知道啊，那大兴是离我们北京市最近的一个这个区县了啊，它的交通非常的方便，不管是向哪个方向走吧，都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我们呢，其实最早些年间就也是在丰台，也在这个北京的城南侧，也是因为这个车辆的调试啊，然后包括测试的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因素，所以它毕竟噪音也需要更多的一些道路，那么就一直就往南走，往外迁移。这个怎么讲呢？更多是对南边的有更多的这个感情吧。那随后这个大兴的一个机场建设落成以后呢，尤其包括也再说远一点的南边的这个雄安啊，对了，雄安是我们的家，所以觉得就愈发的对南边有更深的这个感觉啊。所以我觉得在大兴的那种感觉就像在家是一样的。对， 所以其实一直都是在南边发展，然后觉得大兴它未来发展潜力又很好啊， 是 才选择去落户。当然是大概哪年落户到大兴的？ 大兴的话，我们是这个新的地方，我们是今年用了第四个年头了。实际上我们在五环的旁边嘛，那么就是大兴跟丰台的一个这个交汇的地方。我们一直其实在2006年我们就已经在这个接近大兴的这个边上了啊。2006年，那后来这个新的地方呢，就是有目前有德安汽车运动公园有一条赛道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今年是第四个年头。所以我们其实离这个在中州路上离那个大兴的新机场非常的近，开车20分钟就到了。所以这个不管是这个南来北往的客人呢、朋友啊，都非常非常方便啊。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位置也特别特别的这个便利啊。也包括来台里面来这个我们这个长安街直线20公里就到了 啊，直线20公里、 非常方便。对 哦，很方便，很近哈。 是的， 包括刚刚陈总还说了，其实是在中轴线上啊。其实中轴线大家可能比较多所了解的哈是城里这一段，但其实真正中轴线，我们把它中轴线延长线把它拉开来看，其实就是从大兴现在的新机场啊，大兴国际机场那个位置开始，包括从北边一直延展到昌平区啊， 是的， 这一路都是属于中轴线的延展， 交通非常便利的 啊，交通非常好哈、所以选择了那边也是风水宝地哈。另外啊，这个戴总这边，我知道红松果运动中心其实也是一家 怎么讲，非常依赖于这个选址的这样一个叫运动主题乐园，其实是运动主题乐园这么一个概念。当然当中其实开展了很多的业务，而且我知道您的这个落户大兴的经历啊也是挺有意思的。其实最开始是承接了一个像是老旧厂房，然后把它改造让成为我们现今所看到的红松果运动中心的这个主题公园，是吗？ 嗯，对，红松果运动中心选址呢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我们在全北京各方面也都去看。 嗯，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缘分的一个项目，就是在这个正好在2017年的时候，就是生物药基地这边也做了很多的这种疏解整治啊，然后做了一些这种项目安排，所以呢腾出来这样一个原来的一个钢结构加工厂，这个厂房呢大概有10000多平米，所以我们在这个项目的选址落户的时候呢是得到了这个大兴生物药基地的这个大力支持。 嗯， 这个园区呢正好是今天的这个药谷、 哦、 大家都熟悉的这个科兴疫苗、 嗯、 以岭药业包括同仁堂还有这个中检院，相当多的这个高科技的医药企业都落户在这儿。 嗯， 我们呢是作为这个体育的一个配套设施，其实也是一个大的，我们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 嗯， 体育的培训啊，体育的比赛啊，包括一些娱乐的一些项目，能够让这个园区的这个员工包括他们的家庭都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场所。所以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已经运行了4年多的时间，基本上能够很好的去服务到园区的这个各个企业的这个工会啊， 嗯， 比赛呀、啊，还有一些这种团建，还有一些嘉年华的项目，所以也是跟我们原来预想的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一致。 嗯， 另外呢，也是整个大兴，我们也能感觉到，就日新月异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好。 嗯， 包括新国门、大兴国际机场。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叫风生水起在大兴。 嗯， 这个我们是切身的感受到了，就是每一天都有一些新的变化，充满了活力。 嗯， 这也是我们运营了这一段时间里面感觉它越来越好的一个方向。 嗯，其实也是一块这个新的风水宝地哈，在发展过程当中、 嗯、 您也是敏锐的洞察到啊，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体育文化相关的这样一个配套场地的这个需求啊，所以也是从2016年开始，就落户到大兴了。在我在您改造这个之前的这个老旧厂房的过程当中啊，我不知道这种改造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是也是利用了它之前本身的厂房的一些构造吗？还是说我们整个就把它完全推倒，按照我们整个后面运营的一些想法再给它重新进行建设的？ 我们改造的过程中是最大限度的利用了这个厂房的空间。 嗯、 这个厂房的条件非常好，有11米高的这个层高。 嗯， 然后它本身的这种柱间距呢，就完全可以做体育的球场。 嗯， 所以做篮球场啊，然后室内足球场，然后包括攀岩、岩壁都是非常好的自然条件。 嗯， 同时我们也在这个项目空间里面改造出一个3000多平米的蹦床公园，可以说是在整个这个南城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网红的打卡地。很多年轻人，然后家庭孩子们都特别愿意来，而且我们在这个旧厂房里面做了这个保暖和空调的冷暖新风系统。 嗯， 所以呢大家在这个环境里面体验呢，既可以享受到这个层高和挑高的这个原有的空间， 嗯， 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空气啊，冷暖环境啊都非常好的一个空间。 嗯， 而且同时呢我们在这项目里面也引入了一些耕读书社呀、咖啡厅啊、萌宠乐园呢，也让这个体育和生活之间的融合就变得更自然，所以大家可以在这儿欢乐的度过大半天或一天的时光。 嗯， 那家庭的成员各有所得。 嗯， 可以打篮球，可以去玩蹦床，还可以吃一顿简单的这个健康餐。 嗯， 喝一杯咖啡或者喝一杯饮料。 嗯， 是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我们也是最大限度了保持了这个工业厂房的这个特点。 嗯， 然后呢又融入了很多这种新的体育的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 嗯，刚刚听戴总介绍当中啊，我有一个感受，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应接不暇啊。一个厂房里边， 嗯， 一个这样的空间里边，能够干那么多事儿啊，甚至现在还加入了一些，比如说宠物啊这样一些活动，全可以在我们这个空间里来做哈。所以现在这个红松果运动中心，它主要开展的业务主要都包括哪些方面？您是不是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红松果运动中心主要的业务呢，它最基础的业务还是体育的项目。 嗯， 这里面有5片篮球场，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篮球圣地，至少在大兴和南城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嗯， 所以呢我们基于运动项目本身的这个会员服务是最基础的。 嗯， 然后另外呢像蹦床公园它本身自成一个闭环体系。 嗯， 有很多的这个家庭亲子的会员，然后成年人的这个会员。 第二块业务呢，更多的就是我们这个那个团建业务、 嗯、 我们其实承接了很多这种很多的优质企业的这样一些团队啊、 嗯、 素质拓展啊、新员工培训啊这样一些活动，其中我们像承接过龙湖地产、怡岭药业， 嗯 嗯、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企业，大家在这里面完成了很多这种团队共创共建的一个项目。另外在这里面还有体育培训业务，体育培训是这里面非常重要的、 嗯、 尤其随着大家对于青少年的这种身体素质，包括国家整个政策的支持，篮球培训的会员，足球培训、攀岩培训，包括体适能培训，都是我们这里面核心的业务内容。 嗯， 另外还有一块就是比赛、 嗯、 青少年的比赛是我们这里面非常有活力的部分。 嗯，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周六的 NYBO 的全国的青少年篮球比赛，其中包括 U6 六岁、八岁、十岁、十二岁、十四岁不同的年龄组的青少年比赛。他们就是每个小朋友连续在我们这场地里打了3年到4年的比赛，整个球技、身体对抗性、抗挫折能力、团队合作精神都有很好的提高。 嗯， 所以这几块业务加在一起，实际上是我们这个项目里面非常丰富的内容。同时呢，我们也承接了很多大兴区的，像国资啊、国企啊，然后包括生物医药基地的工会啊，这样的一些篮球联赛，乒乓球联赛，或者是羽毛球联赛，所以呢，也为这个园区的活力带动了很多。 嗯，整个业务还是很完整哈、啊，整个体系还是很丰富啊。这个从 C 端到 B 端啊，全能够很好的服务，而且现在用户的粘性，也已经很强了。刚刚戴总也介绍了，说有的小朋友在这儿已经连续打了好几年了啊，打了好几年，甚至从园区刚开始，来这个运营的时候，可能就有小朋友啊，一直打到现在啊，也是见证了很多青少年朋友的成长啊，就在我们这片红松果运动中心当中。下面咱们也这个问一下陈总还有顾总这边啊，因为德安汽车这个我们都说要运营一个车厂，不管是做这个体验也好，或者是做这种培训也好，或者做这教也好，这个汽车厂用到的这个面积地盘啊，那可能就会更大。所以咱们公司现在主要的业务都是从哪些方面开展？如何利用我们现在手头这个场地啊？是不是也请两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德安汽车运动现在目前的这个主营业务以及我们场地使用的一些情况啊。 嗯， 我们现在这个室外场地啊，就是我们的赛事场，大概有一个20000平米左右，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是在国内非常出名的一条赛道啊，这个非常有名，以短小精干为这个著称，这条赛道里面这个特点是多弯啊，然后这个可以给驾驶者带来非常好的驾驶体验，也包含了休息区、停车区。那这个场地里面呢，我们可以容纳下我们的这个卡丁车、娱乐卡丁车功能，以及我们的这个竞技卡丁车。那娱乐卡丁车其实现在是一项非常普及的这个体育运动。 是 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这个有这个驾驶需求啊，有这种对速度向往的这样的一个激情的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时候可以去卡丁车上释放一下。也这个娱乐卡丁车的时速呢，我们大概控制在60公里极速状态下， 60公里 然后这个也有安全带，然后4连式安全带，包括头盔，包括我们的防护设备，这个其实是非常安全的一项这个体育运动，然后同时又能感受到非常这个刺激的这样的一个激情驾驶的一个状态，另外呢，我们也包含了我们拉力训练的这个短道拉力车，这个车呢主要是用来培训这个我们的新的车手，车手，包括这个这陈老师也是我师傅啊，我也是跟着我师傅学的这个。拉力这个技艺啊，这个拉力这个呢，按照现在中国这个汽车摩托车运动这个联合会的这个要求啊，在陈老师这儿，陈老师是全国14位这个教官之一，可以在我们这儿进行一个3天的这个拉力驾驶的培训，这样的话呢，您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学习以后，最起码是入门了啊，掌握了一定的入门的这个技艺。然后在我们这个室外场地里，那我们室内的这个场地，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基地大楼，总共有六层啊，每一层这个占地是1000平米。我们的一楼呢是用来这个民用车的这个维修保养，包括一些钣金喷漆啊，这个是对外的啊，包括这个美容美护啊，这些这个车辆都可以。二楼呢就是我们的赛车这个改装工作室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拉力赛车全部产自于我们的二楼的工程师工程师团队。三楼呢是我们的一个团建大厅，这个团建大厅呢也可以作为新闻发布会的这个场地。2019年我记着斯柯达我们的法比亚R5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在我们的三楼开了一场这个盛大空前的推广会，也是出征仪式，当时这个我们斯柯达的这个 总裁韩胜博士也都当时的这个总裁也都来了，中国总裁来到这个我们这个短期的运动，来了好多媒体包括师傅都出席了这个我们这个发射仪式，在三楼。四楼呢我们称之为叫荣誉殿堂荣誉殿堂，这个里面摆满了整个德安汽车运动，也就是说由陈老师带领这个我们整个团队20年的时间积攒的这个大大小小所有的奖杯在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里面最顶级的荣誉这个大家有时间我建议可以去看一看非常震撼一看到那面这个奖杯墙的时候，大家可能很多时候第一反应说你们是不是这个卖奖杯的 卖奖杯 真不是真不是。然后这个六楼呢就是我们这个德安奔跑俱乐部德安奔跑俱乐部呢这个主要的功能呢是针对我们3到8岁1.4米以下的这个儿童的儿童赛车启蒙的教育我们这个启蒙教育呢我们总结为叫三位一体是从赛车的驾驶赛车的这个专项体能以及道路安全融合一体，来给小朋友带来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我认为是在现在非常好的一个非学科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展示的一个项目 一定要强调非学科类 非学科类 的是吧 这个很重要然后另外呢六楼也包含了我们现在刚刚提到的这个电竞电竞板块这个电竞板块呢是作为现在时下尤其在这个疫情当下我们现在这个这个大家都走不出去又能这个在家里又能在一个封闭环境里面去更多的交流给大家一个线上的这个切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们使用的设备也是刚刚陈老师也说了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在国内商用非常专业的这个顶级设备了是非常好的能给你带来真实的这个驾驶感受的这样整个我们的德安基地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德安汽车案，我们就还可以正好多说两句，因为什么呢？因为正好昨儿有一件这个特别大的新闻很多朋友都关注了，就是 F1 的这个年终最后一站落幕了。年终的这个车手总冠军车队总冠军也已经产生了，而且呢，昨天那个比赛正好我也看了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在最后一圈发生了整个全年度的这个车手排名出现了一个反转，当然呢，这当中也引出了很多的争议但是，我觉得这些其实也都是体育竞赛的一部分但是 F1 确实在昨天，成为了全社会的这么一个爆款大家都在聊这个维斯塔潘还有这个汉密尔顿的话题。正好前一段时间也是咱们中国的车手这个周冠宇也是成为了第一个正式成为 F1 赛车手的这个中国人所以媒体包括舆论都非常的关注所以正好今天请到了这个陈总还有顾总这边做客，当然也说到了，我听到了有一点，其实我们现在也在针对着3到8岁的这个小朋友在做一些这个赛车方面的启蒙。其实这跟咱们戴总这边就是红松果这边其实做的很多东西也是不谋而合的因为现在做青少年的这种非学科类的这样的启蒙，还有给他们在体育方面进行的这种锻炼的这种提供的服务我觉得也都是我们这个体育培训机构现在特别想去开拓的这一点。所以也问一下这个陈总和这个顾总有没有想过说未来我们从德安能够输送出去一个非常优秀的车手，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车手从小培养，尤其是在卡丁车，因为卡丁车也叫赛车手的摇篮嘛，很多这个车手都是从卡丁车走进去的。有没有畅想过说未来哪一天一名有名的车手也是从我们德安培养出去？ 实际上说的这一点呢，这个刚才于坤也说了好多然后我也想补充两句，也包括刚才您那个讲的这些东西，也包括昨天非常精彩的，到现在奔驰还在投诉还有争议的这个还在投诉对。其实真的是，那我自己作为一个车手20年。很感慨，尤其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在南城这个地盘，那通过自己的这么多年对于这个比赛的这驾驶这个经验的积累，然后呢就让更多热爱这项运动人呢去少走这个弯路，所以呢我们就有了这个卡丁车的这个练习赛道的练习，还有准车手的这个培训，以及到我们这个六楼的楼层上面去能从6岁开始小朋友的对于驾驶的这个认知理解学习，真的是特别希望能先让小孩子能有兴趣先去接触他。那最基本的我觉得那他长大了也是对我们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是有帮助的，对我们的交通这个出行的堵塞减少交通事故都是有帮助的。那也有可能这里面就真的是有成为这个中国冠军乃至世界冠军 的这么一个车手，就像周冠宇，第二个第三个可能更多。其实我一直也是非常期待，也包括现在已经有这种苗头了，我们现在手上有12岁的张延海，14岁的陈小亮，这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已经开着房车开得非常快。我自己有一个培训的一个统计，大概准的注册车手经过我们那块培训的，在德安那块培训的大概有准的有1000多名。 嗯， 但是这两个小孩的驾驶的水平现在目前就是能排进1030个人，没有一点问题。 哦， 开得非常好，但是他俩刚刚是个青少年啊， 12岁14岁， 对，非常非常快。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让我眼前一亮，就是因为这个需要很多条件。第一个就是首先这个爸爸妈妈，昨天我也碰到了一波，因为昨天周末，然后两个小朋友的妈妈就开始问说这个东西很烧钱啊，赛车是很烧钱的，那后来又问到这个东西的安全性。我说这个看我现在也是这个一个爸爸哈，我就一个儿子，而且我你知道这个东西烧钱，我觉得肯定烧钱，但是因为我们喜欢他们，可能会调动更多的一些资源来满足我们的这个小小的目标和梦想。 嗯， 我说我的家就是雄安的，我的那会儿那个上班就是从240块钱后来到2000块钱，然后先去接触他，然后我的目标一直在那，可能怎么讲呢，就是不放弃，去坚持你自己热爱的东西，早晚有一天他会目标离你越来越近。当然说现在的资源不像我们那会儿很匮乏，真的是说你只要学你就有地方能学的。 嗯， 但是还有就是家长的这个对于这件事的这个肯定，那更关键的一个是这个青少年孩子本身对这件事情的认知跟理解。 嗯， 真的是家里条件有，学习还可以，就是因为他很需要很多的这个付出啊。 嗯， 在这流汗，有可能是偶尔还会有受伤啊，更多是流汗。刚才那个戴总说你打篮球对吧，偶像那个詹姆斯科比那都是得天天去练的，赛车手也一样的。如果你没一个好的身体，就是真的是这个机会来了让你去打这个 NBA 去开这个 F1， 你是也是不能做到的。所以这些条件都要去满足，才可能成为一个真的是说中国的冠军乃至世界的冠军。 嗯， 其实我们德安在做这件事，我自己在做那件事，为什么就是我的很多的对手队友纷纷的就是来来去去从这个赛场上离开了又回来，但是我是一直从我可以说叫出道，从比赛那一天到现在就是没有离开过这个赛场。 嗯， 就是因为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热爱跟执着追求，所以现在就因为也知道自己年龄慢慢变大了，想让更多的年轻人，也包括这个桂坤，那少走一些弯路，能更快的去掌握了更好的驾驶技能，然后通过比赛去提高自己的驾驶技术。其实我们要再回到这个普通道路的交通上面这个层面上来，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当然更期待有更多年轻人。其实我跟那个戴总，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这个互通相互的去、这个。 我们有一些周末的很多的这种丰富的客流。 你那边也很多小孩子嘛。 入门局的这个青少年。 是的，你打球是一个体育，那赛车也是个体育。其实这个小孩子，我理解就是很多这个家长可能会让他去弹一个钢琴，或让他去这个学一个画画，这个更多是这个家长的这个主观的啊。那如果孩子真喜欢这件事，可能有长项的发展，或者有一种不同的一个呈现。如果他本身就不喜欢的话，可能这个就适得其反，耽误时间。 没错，其实小孩要能坚持一个体育运动，我觉得无论篮球还是赛车是非常好的。 嗯， 对他这个意志品质，然后长期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积极乐观的精神，其实特别有帮助。 您说这个，我想到了一个，就是啊，我遇到几次了，就是在我们六楼，因为六楼是于坤在负责，然后他喊我上去帮大家去颁个奖，连家长带着很多小孩子，然后我们有1、2、3，那个台子是分不同高度的。那拿奖的就会站在上面，而且呢前六名的还会有小奖杯跟奖牌哦。但是你就发现一进去后，地下就滋哇的，就至少得有一两个在哭。 这都是 啊， 嗯， 你得对你得蹲到下蹲到底下跟他仰高跟他讲话，为什么要哭啊？他说我没拿到这个奖杯。我说这个要努力才能拿到，是这是个就是我们看到体育的精神，拼搏的精神， 荣誉抗挫折，拼搏，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好 争取。 我们现在之前来了很多的这个小学员啊，这个其实可能在这个现在的孩子是不缺少关爱，就是老人特别多，这个父母给关爱特别多，对吧？然后这个就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就不能说叫娇生惯养吧，但是在很多这个事情上的意志力品质力就相对来讲比较弱。那通过我们这个训练过后啊，很多家长给我们的反馈都是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在挫折面前，在困难面前的时候更勇于承担了，更能面对挫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对啊，即便以后说我不是一个职业的车手，那我面对生活，我起码我也能扛一下子。 是是，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哈，这些体育方面的锻炼，然后不管 他未来走不走体育这条路啊，一定会在他成长过程当中留下非常重要的这个印记，也会对他未来的人生起到非常大的帮助的。其实刚刚三位这个说了很多哈，我总结就是，因为现在条件确实比以前太好了哈，政府有大力的支持哈，包括像我们红松果这个运动中心，包括像德安汽车，这么多的人啊，非常辛苦的来运营这么一个产业，其实为了就是能够给我们去体验或者去接受培训的这些，不管是青少年也好还是成人也好，提供一个好的环境。那给大家塑造的环境足够好的，未来有没有能够利用这么好的一个资源条件，能够好好的塑造自身，未来取得更大的这种成就，那其实还是看每个人自己的哈。当然我们也衷心的哈，希望在未来有一天哈，在这种体育啊，这种名将当中也能够看到啊，从我们红松果运动中心如果能够走出去一名啊非常优秀职业的这个运动员啊，或者从德安汽车走出去这种专业的赛车手啊，我觉得未来有一天我们也期待啊，能从大兴啊，从北京能够走出去这样非常优秀的体育人才。好，上半段节目呢，我们就先跟三位哈暂时聊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哈，在一小段的歌曲之后，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我们超级片段下半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稍后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 天团。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超级铁团，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哈，我是论论。在今天超级铁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啊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兴的那些体育文化的网红打卡地哈。今天节目同样可以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来实现互动，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新浪直播间、新浪微博，在上面搜索北京广播的账号，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哈，或者呢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哈留言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哈，分别是来自于红松果运动中心以及德安汽车的三位哈，来跟我们分享关于大兴哈近些年在体育文化产业方面的一些发展哈。这两家公司呢，目前也是落户在大兴哈，两家非常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哈体育文化类的公司。其实下半段节目的开始哈，想跟这个戴总哈、陈总包括顾总来聊一聊关于咱们政府扶持方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体育文化的创业公司，就是政府近些年还是有很多的这种相应的配套扶持的政策的，包括因为两家公司其实这个场地运营啊都是当中的一个重头哈，场地的运营好跟政府的这种支持以及扶持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这种关系哈，所以下半段节目开始呢，请两位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自从德安汽车还有红松果运动中心落户大兴之后啊，大兴区政府啊在这个政策扶持方面都提供了哪些的帮助，对公司的这个发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您先来再说。 好。我们从落户大兴以后呢，也跟大兴的各个地方的这种政府部门紧密的沟通，大兴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具体的政策给了我们很好的帮助。其中呢就是最显著的就是一加 N 的政策，就是它在这个一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这种这个综合的项目，比如说改造的补贴呀、房租啊或者贷款啊或者类似这样一系列的支持，当然这个政策我们还在这个紧密的这个跟进过程中，所以呢有可能我们在前面的手续都补办完以后，今年或明年有可能去争取到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是大兴发改委然后牵头组织的，整个调动了全区的一些各方面的政策。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文化部门里面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房租通啊、投贷奖啊这样的一些项目，然后也跟大兴区相关的这种文促和文化部门也有些对接，所以我们也在积极的努力的去争取。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兴体育局，大兴区的体育局呢也在积极的帮我们对接这个北京市的体育局，有一些新增场地的补贴政策，这个呢我们是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得到了一些具体的支持，这个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雪中送炭的一个扶持。另外呢就是大兴组织和人才部门也牵头了一个就是新国门领军人才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我们也在今年呢有幸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认定，后续呢也未来在相应的一些人才扶持啊或者相应的支持政策上给了很多的这样一些支持。我们自己也觉得呢，落户大兴能够得到方方面面的这种部门的政策的支持和关注，当然尽管我们不能每一个政策都适合，但是我们能感觉到大家的这种很友善和愿意去为企业提供支持的这样的一些初衷是非常暖心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也自己能深刻的感受到，就大兴努力在营造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企业能更好的发展。 其实多部门都有很多配套政策的出台啊，不只是这个体育方面的有关部门啊，包括文化方面，刚才你说了，包括这个人才方面啊，一些组织部委上都会有一些配套政策来出台，来进行这种企业的帮扶哈，来扶持啊我们这种创业公司的成长。这个陈总是不是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德安汽车这边觉得近些年啊政府的这种扶持感觉有多大的这种帮扶力度？ 实际上戴总那边呢基本上都给这个涵盖了包括了，那么从各个方面呢能看到，就是大兴那边政府也好各部门也好对于整个的这个运动以及文体的这种重视啊，包括给予的更多的一些帮助等等，尤其在我们这边比如说像这个场地的需求，那么场地因为我们刚才那个玉坤也说了，我们有需要一块这个室外可以能这个小型的一个赛道，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在整个的南六环中州路的东边一点点，1.5公里这个样子，那么有一个50亩地的一个赛道，是通过这个规划，然后把它做成了柏油路、砂石路以及这个还有这个水泥路三种不同路面的附着的这么一个 地面的这个表层，就为了让这些热爱者们以及准的这个车手们去体验在不同路面上面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抓地力。 嗯， 所以对于这个场景的给予，我觉得这块只有政府才能给予得了。所以包括这个戴总也讲的一些政策等等，我能看出这个整个这个大型各个部门对于这个文体的重视，包括给予的这个支持以及动作啊。 嗯，就是整个的尤其是涉及到场地这方面哈啊，这个政府的支持力度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再有，其实两位的整个业务的开展哈，都离不开对场地资源的一个非常好的运营啊。其实这些年关于我们这种体育公司如何把场地的这种运营给它做到效率更大啊，这个坪效更高啊，变现更好，其实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尤其是从去年这个疫情开始，好像有一个感觉，就是所有跟地沾边的生意感觉都不太好做。经历了去年的疫情，包括一直到今年啊，我们重新开发了各种的这个新的业务。我相信两位对于如何面对在这种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之下，对于场地的这种运营，肯定也总结出了更加深刻的经验哈。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能不能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于如何做运营好一个场地啊，有哪些好的这种经验和心得？ 坦率的说，疫情对整个场地的运营影响冲击还是非常大。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大概累计停业有将近4个月， 哦， 其实影响还非常大的。然后在今年呢，分别在1月份、8月份、11月份都有不同时间段的，有的20天，有的是40天，这样的一个停业过程。因为北京一旦有疫情，那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个经营场地和场所，它就有一些具体的管控要求和措施。当然我觉得未来应该向一个更好的趋势，随着大家全员打疫苗了，然后将来有一些特效药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我们自己也能够建立一个，就是说让停就停，让关，要开就马上开，就快速的启动这个活力。所以从整个场馆运营上来讲呢，我们自己摸索的经验就是，因为他忙的时候就是特别忙，我们现在几乎在周六日，然后尤其到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场地的这个排期应该是非常满的。从比赛呀、会员呢，还有一些日常性的这个体育培训，然后这个嘉年华的活动，包括团建的活动组织就非常的丰富。然后呢，闲时实际上是场地经营的难题。其实要重点解决的是周一到周五的这个白天。目前呢，我们是就是得到这个大兴区和北京市这个叫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的这个认证资质。目前呢，我们也通过这个和这个教委和各个学校的对接呢，然后邀请学生在周一到周五的白天，然后定向的来我们这个红土馆运动中心体验6到8个体育的项目。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站式可以体验到不同的场景，趣味的篮球啊，趣味的这个攀岩啊，包括蹦床，然后甚至有神奇射手，还有一些这个萌宠的这个项目。所以他在这个白天的时间可以快速的体验，对孩子们来说是早期的运动启蒙和运动的这种体验，是个很好的项目。而对我们来说呢，也有效的补充了这个白天的这个运营效率和时间。另外一个补充呢，就是团建，有一些企业的团建和新员工的培训是可以用周一到周五的白天，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比赛和这个亲子的嘉年华，然后还做过男女单就是相亲的这个活动，也呢吸引到不同的人群，所以有的时候我们 to B， 有的时候 to C， 然后 B 和 C 之间的转化，也是将来我们去特别重视的一个方面。所以呢，这些内容融入到这个场地的运营上来讲呢，就是比较好的一个体验。另外呢，在有一些比赛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到一些运动明星，来做这个颁奖嘉宾或者一些公益活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邵婷是国家女篮的队长，然后她是同时北师大的博士，所以她在我们球场有个邵婷球场的冠名，然后她所有对青少年的亲子活动，也能起到很好的这种带动作用，包括王治郅的公益训练营也在我们这儿做，所以呢，这样的一些有影响力的运动员和明星到场的时候呢，也是对整个场馆的这种知名度的扩展啊，然后吸附和吸聚更多的人知晓，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运营手段。所以呢，我们也结合忙时闲时，然后更有活力的赛事，然后加上明星和一些媒体的力量，能够增加这个场馆运营的活力。 再问一个问题啊，您之前也说了，去年受疫情影响就关了4个月，那今年还有零星的几次，这个不得不终止营业。目前的这个经营情况，这个 勒令停业时候啊，也不能叫勒令停业时候啊，被迫停业的时候啊，有的这些亏损能够通过我们后面的这些措施给它补上吗？ 我们去年还好，因为去年也大幅的压缩了一些成本，然后呢场租我们跟这个业主方，然后包括生物药基地也有一些这样相关的一些政策，也得到了一些支持，基本上能打平。 基本能 打平，我觉得能打平呢，在这么艰难的时刻还是不错的。今年呢，有望能够少量的这个盈利。所以呢，其实目前看我们对于未来的发展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所以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要坚定信心很重要。 这是戴总给我们分享了啊，其实也想了很多手段哈，多做并举啊，能够在闲时哈，也能把我们的这个场地利用好。这个下面是不是陈总或者顾总这边也跟我们说说，德安汽车关于场地运营这方面，尤其是在近两年哈，可能受到一些各种因素影响的时候啊，场地运营的有哪些的心得？ 好，那我来表达一下啊。这个首先呢，大家也知道，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从2019年的年末，2020年的年初开始，这个我们作为这个赛车的厂商队啊，运营这个赛事，那两年的时间，这个赛事是已经完全停摆了。所有赛事啊，我们参加的这个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以及一系列的这个国字头赛事啊，都已经停摆了。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赛事停摆以后我们该做什么。那我们也没有坐以待毙啊，然后刚刚我们说略微和这个戴总和红松果这边略微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还好，就是我们的这个基地大楼我们早早的就获得了它的整个这个产权，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在租赁的这一块这个成本房屋租赁成本这一块我们是有一个很好的控制的。这样的话呢，其实大部分集中在就是人员以及我们的其他一些日常开销那还是这个话题，就是政府要求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这个需要我们停业我们就配合这个政府的整个防控来进行停业。那在能开业的期间，我们尽可能的去做好这个客情的一些维护比如说因为赛车这个和大范围的这种体育运动还不太一样，可能我们这个个体的运动比较多然后做好预约提前过来，然后因为大家疫情期间可能也没有那么多这个事情可能去做也都比较这个空闲，那可以过来预约我们来进行一些这个赛车的一些训练然后场地这块呢，我们在2020年拿到了这个几块这个牌子，都是大兴区这个政府啊包括文旅局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包括教育口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社会实验大课堂，刚刚这个戴总这儿也说了啊，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招牌就是我们拿到这块这个牌子过后，我们可以承接大兴区现在这个中小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社会实践的这样的一个课题任务。另外呢，我们也获得了大兴区的这个科技旅游企业，那这个其实对于大兴区的这些这个企业来讲，这是政府给予我们更大的一种的支持，也是认可另外呢，这个像刚刚结束的这个大兴的自驾游打卡打卡地我们这个德安汽车公园也作为这个自驾游打卡地所以这个从政府支持的这个层面来讲我们是拿到了很多的这个政府的有我的一些这个惠顾从我们自己经营来讲呢，比如说我们的周一到周五，刚刚其实所有这种场馆类的经营，周一到周五都是一个比较艰巨的课题那我们可能会启动，刚刚说了，除了中小学生这个实践大课堂，我们也会启动一些幼儿园的这样的小朋友的这个校外的这种活动去到我们的这个德安汽车运动基地进行参观，驾驶小赛车，然后这个成为小小的这个赛车手，小小的技师去包括绘制赛车，绘画赛车，绘画轮胎然后拆卸轮胎这个 教小朋友们，这些 都是小朋友的对然后也是在家长或者老师的这个协同和帮助下我们来共同完成这个。我们像上一周我们接待了周末两天的时间，我们接待了一天半都是在接待我们的这个亲子活动亲子类活动然后都是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这个体验效果也非常好然后因为毕竟赛车在原来大众的意识里面，赛车是一个非常遥不可及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刚刚陈总也说了赛车很贵对吧，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周冠宇这个前段时间这个热门人物进入到 F1 的序列里面了，大家炒作如何如何带了10亿的这个资金进去。其实我也想表达一点 这个任何行业的顶尖的位置都很贵，不只是赛车， 是 啊，任何行业啊，其实这个体育运动，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更多的从，尤其从德安奔跑俱乐部的这个项目建立之后，我们希望更多的是把我们的赛车运动普及到这个大众当中去，我们不要太过多的把它认为就是一项不同于我们其他运动的这个体育项目，我们可以把它类比乒乓球、类比足球、类比篮球啊，它其实是非常轻易的可以让小朋友上手，而且得到很好的身心的锻炼。往赛车上一坐，这个车速一快起来过后，马上肾上腺素就迸发了，心跳就得进入到这个高速的这个运转当中，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而且也是锻炼意志力、品质力。我们在这个刚刚讲了这个双减的这个大背景下，对吧？非学科类啊。我们是真的非学科类， 非学科类，真正的 非学科类， 反复强调， 对， 肯定是非学科。 对对对对，所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举措吧，我们来这个多措并举，然后来做好我们自己的这工作。在疫情期间，也希望赛事能尽快恢复。也希望这个政府的这个防控疫情能随着这个疫情防控的这个力度下降，我们逐渐能恢复到正常经营的这个状态里面来。然后也希望。在现在的基础上，也希望这个我们的政府能给予我们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啊，帮助我们这些这个体育企业能更好的这个向前发展啊。 是啊，刚刚听了这个戴总还有顾总的介绍哈，真想给这个两家公司哈点个赞哈，手动点赞，确实不容易啊，确实不容易，因为其实外行人哈，也能够轻易的想象到啊，在这样的一个受很多限制的这样一个大的时间背景之下哈，我们运营这么一大块场地所受到的影响哈，是怎么样所面临的困难，我们需要去克服的东西。是多么的庞大啊！其实这个大家随便一想，也是不难得出哈、这么一个结论啊。而其实这个顾总这边，包括陈总，包括戴总哈、德安汽车还有红松果运动中心，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艰难时局下吧，还能够积极的去开拓，而且积极的去创新啊。就像刚刚顾总讲的哈、我们能做什么呢？不能坐以待毙啊，做点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能坐以待毙。所以我觉得真正也是彰显了哈，我们。在北京啊，在大兴植根的这些企业所展现出的这种优秀的企业家精神还有品质，那其实今天呢，戴总今天也是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惊喜哈，关于这个红松果运动中心，一个特别的一个优惠哈，就是听完我们节目，我相信肯定也有朋友啊说我想去体验体验，说这个咱那贵不贵呀？多少钱呀？哎，就是戴总在节目里面正好给我们带来一个优惠的信息哈，正好最近在办活动啊，戴总是不是来给我们推荐一下？ 好的，是这样，红松果运动中心呢，它是一个多项目的一个体育综合体，它总的面积有11000多平米，所以它的运动项目有20多种，有蹦床，有篮球、足球、攀岩，还有滑雪，室内滑雪，还有这个这个叫什么萌宠的这个宠物乐园。所以呢，我想呢，可能我们不能一下子把那么多的项目都介绍出来。那我今天特别带了一个产品呢，也是在元旦快来的这个时间，我们做一个元旦亲子的一个5项套票。其中呢，第一项呢就是勇攀高峰，那可以有一大一小，有一个价值100的一个体验活动。然后另外还有神奇射手，小朋友可以有一个一大一小，或者跟大人一起就有一个小竞技比赛，激光射击。然后第三个项目呢是萌宠乐园。也是一大一小，可以去跟这个小猫啊、小兔子啊，或者是这个小动物有一个亲切的这个近距离的一个接触。另外呢，还有两个小朋友体验的活动，一个是开火阵营的篮球的体验活动，体验课可以上一节。然后呢，另外有一个第5个项目呢是九拍音乐，这个爵士鼓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们其实是拿了一个动静结合的这么一个产品呢，让大人带着孩子可以用这个节日的时间到我们那儿去体验一下。因为我们想呢，这五个项目总体加在一起的这个价格呢是480元，但是呢，我们今天给一个特别的活动是99元，其中前面三个项目呢是一大一小体验，后面两个项目是一个小朋友体验，是一个非常超值的一个特惠活动。然后呢，这里面我们也方便大家联系呢，就留了一个我们的好教练的一个联系电话。18500606724。18500606724，对，是这样的一个，也特别感谢大家呢，也有机会呢，能够到我们这个红松果运动中心去体验。因为我们自己坚信一个理念呢，就是我们提供这么丰富的一个运动项目和选择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运动天赋，可能有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卓越的运动空间和运动服务呢，激发每个人的这个运动天赋。不管是青少年的，